好， 哎呀，你好， 系啊，喂， 支持好，我想问一啲嘢咧，以前我听过周博士话咧，劈掌，咁啊，劈掌劈几多为之最好，对身体好健康咧？ 哦，你讲系拍手功系咪咧？ 拍 掌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咧，我哋系咁拍下啦，拍，咁拍下咧吓，都已经好好噶啦，行气活血啊嘛，系嘛？嗱，一般嚟讲咧，拍得越痛咧。越耐呢咁效果越好咁囉。咁如果你係要醫病嗰啲呢咁佢哋拍好多好多㗎拍幾日幾夜日拍夜拍咁樣啦拍到隻手指爛晒呀咁。 我拍200下㗎。 係囉得閒就拍下咁樣。即係尤其是呢你覺得個身體好虛寒嘅時候啊啲血氣唔通啊咁樣個諗嘢好牛啊咁樣呢沒精打采呢咁就要拍下啦。 嗯。